曾看柴米茶与时间、哦哦哦、年华，唯有你曾攀越的山峰和曾给的宽容，在其中闪闪发光。是非天非难断，不断疑难，人生有去处，才有归途。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春节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不管是待在家里还是外出旅游，都希望大家可以收获一个满满的好心情。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，我是静瑜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

要去许多地方，乌鲁木齐、牡丹江、福州、大庆、银川、南昌，还有拉萨和贵阳，我还在你的身旁，你还在我的身旁。 吸口新鲜空气，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，心态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，今天也不漏气，听说我就随便舍不得要你。 来自永远20岁的王心凌和说唱歌手 TY 的一首合唱歌曲《20》，永远20岁，永远保持着自己的赤子之心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鹿晗，《追梦赤子心》，这首翻唱歌曲同样也是电影《空天猎》的宣传推广曲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用力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将会

般模样，记忆在用力模仿，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。习惯埋头在匆忙的边，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，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。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？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，要我说话竟有了北京腔。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，学堂拆了盖商场，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。 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该被宝贝，对不对？ 了，让微笑敷衍，有他的昨天，谢谢再见，可以怀念，不留恋。走的